第三章，卢德的婆婆娜奥米向她说： 我女，难道我不应该为你找个安身之处，使你幸福吗？如今你同他的使女常在一起的博阿茨，不是我们的亲人吗？看，他今夜要在河场上播大麦，你去沐浴抹油，披上你的外衣到河场上去，但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，只等他吃喝完了，到他睡觉的时候，你要看清他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就去掀开他脚上的外衣，躺在那里，他会告诉你你所应做的事。 卢德回答他说：你所吩咐我的，我必依照遵行。他便下到河场上，做了他婆婆所吩咐他的事。波阿茨吃了喝了，心中畅快，就走到麦堆旁躺下了。卢德暗暗地去掀开了他脚上的外衣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半夜，那人惊起，往前屈身一看，见一个女人躺在他的脚旁，便问说：你是谁？他答说： 我是你的卑女卢德，请你伸开你的衣襟，附在你卑女身上吧，因为你是我的至亲。 博阿茨说：我女，愿你蒙上主的降福，你行的仁爱，后者始胜于前者，以致贫富的少年你都没有跟随。我女，如今你不必害怕，凡你向我所说的，我都愿为你做到，因为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位贤德的妇女。的确，我是你的至亲，不过还有一位至亲比我更近，今夜你在这里过夜，明早若他愿意对你尽至亲的义务，就由他尽好了。如果他不愿意，上主永在，我必对你尽至亲的义务，你尽管睡到天明。他就在他的脚旁睡到天明，在人能彼此辨别以前，他就起来了。波阿茨心想，不要叫人知道有妇女来过场上，于是他说：伸开你所披的外衣，双手拿住。他就拿着，波阿茨量了六斗大麦给他，放在他肩上，他就背着回城去了。到了婆婆那里，婆婆就问他说： 我女，事情怎样？ 卢德就向他述说了那人对他所做的一切，并说：他还给了我这六斗大麦，因为他向我说，你不要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娜奥米就说： 我女，你等着吧，看这事儿有什么结果，因为这人除非今日把这事办成，必不安心。